什么只有我一人逃，全世界都想独立，我怎么总觉得没人跑，假如我会不受土的气，所以不在意最后一起到达全新的终点，而以后我的朋友就能拥有一颗最善良的心，天空最善良的心。

听见了，轰轰，急速跳。